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左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金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墙， 小花抢住配成双。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娱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娱乐七十二变，晚来房 有你有我该有他， 娱乐 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哎，假设自己的身份是女生啊，你们喜欢男生在楼底下给你们唱歌表白、送花这种事儿吗？ 送花啊，可以。唱歌就算了， 对，不是、唱歌倒也行，唱得好行， 唱得好也别在楼下就这么唱，多尴尬呀、 那你要是 男生在底下喊你名字，叶鹏， 就冲这名字，他就不像个姑娘。 你们喜欢公开表白这个事儿吗？ 公开表白，我觉得还好，就是别太 过、 对， 是吧？ 别把表白弄成洋相就行。 对， 特别重要。 那你能确定自己不处吗？ 因为我们也不会干这事 儿。你们现在又恢复成男生的身份了。 我们就变回来了。 来想一下这件事儿啊、我觉得你们有的时候特别容易搞混一些东西。 什么东西搞混了？ 对啊， 就是女生对你们是不是喜欢？是怎么样的喜欢？喜欢到什么程度？我觉得你们有时候 你的意思就是误判。 对对，容易搞混，把女生一下就端起来了。 把女生端起来。都捧起来了吧？ 啊，就相当于给端起来、捧起来了。 嗯， 他是有点下不来、同时有那么多围观的人，那他肯定会顾及你们的面子，就不好意思怎么样？ 假装答应。 对，有可能会 后边再说。 啊，呸！呵，我觉得吧，大多数人不会这样，他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 不 喜欢。 当然了啊，你要说就看人一眼你就喜欢人家了，跑人楼底下唱歌的，这好像是有点缺眼。 嗯。 一般经验是不是都是有一定接触了才 对， 基本能确定 都好了么？3年5年了， 对，那 就差这样了。 没必要。 但是为什么我老看着那些女生有点尴尬呢？起码是面露尴尬之色。 那实在对方唱的太难听了， 那肯定是装的。 那你是说他讨厌的是这首歌，而不是这个人？ 他讨厌的是这种让他觉得没面子的一种行为吧？ 哦，他也不见得不喜欢这个人。 对，咱就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吧，比如说一女孩在这儿，向他底下唱歌表白的，比如说是吴亦凡，比如说是鹿晗，他绝对没有尴尬。 哎， 底下唱歌表白的是应小柱， 砖头又下， 对，肉变了。 凉水， 我怎么觉得像对付工程的， 对吧？你肯定是这意思。你得看底下那人是谁， 真是。 那你这么比，有几个吴亦凡会到女生宿舍下唱歌呢？有几个鹿晗，他们要都那样了，他们 都属于 唱歌， 他们都属于他们在宿舍里头，女生在他们楼底下唱歌。 对呀、他们往底下煮凉水 玩去。 哎呦， 也得分人是吧？ 对， 没准有人能乐意，有人不乐意，你乐意吗？ 吴亦凡。 应小柱。 应小柱。 你乐意吗？ 你乐意。 应小柱我不敢，那一回两回了。 真去吧。 有一个男生挺有意思的，住咱们胡同隔壁胡同的啊，在四川音乐学院上学。 那是上远道上学呢。 嗯， 他就想啊，他说国庆快到了，七天假期， 我得向祖国献礼啊，是这意思吧？ 哎，是的，对，但精准一点呢，他是想向女生呢献个媚。 这个档次上差的有点多。 哦，他干嘛了吧？ 他想国庆，那我要如果邀女生去康定玩，没毛病吧？ 四川 康定 啊、哦，康定啊，那个地方很漂亮的， 什么样？你也不知道，你没去过。康定情歌， 对嘛？这是溜溜的山上，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 你把那个溜溜都去了吧，我们听得更清楚。就是山上的云，看着特别好。 李家溜溜的大姐， 他没喜欢上这 溜溜的好耶。 他没喜欢女孩，喜欢的李家大姐。 李家大姐， 那个歌里的这个大姐，不见得就是他年纪大。他后面也唱什么世上溜溜哎什么男子李家啊张家溜溜的大哥嘛， 到底是张家还是李家呀？ 就是李家的大姐张家的大哥都是客气话、 啊、 其实就是姑娘小伙、啊、 张大哥李大嫂 李大嫂 想 张大哥李大嫂啊 对， 完了他就想通过这个歌呢告诉女生我喜欢你，我想邀你一起去康定。他觉得什么话说明了女生会嫌他情商低，就是不能直不愣登的那种 直不愣登 啊。明白，就不能太直接了。 你拐个弯儿、啊， 女生就喜欢磨磨唧唧， 女生喜欢绕弯子。 嗯， 哎，男生呢就喜欢直给。 是， 大来喜欢你。 呵，我不喜欢你。 哎呦，在底下唱那歌啊， 嗯， 康定情歌，小伙呢还放一伴奏。 这位也是有点 太干唱没劲。 对， 嗯，我觉得这小伙的唱歌的那个水准呢，跟大磊其实不相上下。 哎，那没问题了。那绝对没问题，唱得好、啊、 现在有请大磊给咱们唱一下这首 康定 康定情歌。 情歌， 跑马溜溜的山上是吧，一朵溜溜的云哟， 哎不错。 第二句是端端溜溜的照在康定溜溜的城哟， 端我忘了调了， 其实你慢慢想、 端端溜溜的照在康定溜溜的城哟，是这样吗？ 可以呀、 啊，居然没怎么跑，哎，再接唱。 等会儿，证明我们唱的就是好。 再唱一句，月亮弯弯。 月亮弯弯。我不会后面这调了啊，实在想不起来。 你别编呢， 你非让我唱啊，唱好了你不乐意。 好，那最后一句，康定溜溜的城友。 康定溜溜的城友。 就小伙跟你唱的半斤八两。 那没问题了。 这个女孩确实没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 嗯， 没出来都， 没在家， 嗯，在家呢， 在家不出来。 男孩说：“那可能我唱的声音不够大。 哎” 然后呢？ 我再唱一遍， 哎， 来，大雷， 我再唱一遍。 李家溜溜的大姐，人才溜溜的好 友。不行不行不行，这来不了了。 张家溜溜的大哥，看上溜溜的他。 小花，你替我唱一遍吧。 溜溜的他呀， 哎，这也真不怎么样，这还不敌我这个，还溜溜的他呀。 我咋听着这康定离唐山不远呢？溜溜的他呀， 哎，这边有个草原。 他呀，我呀。 别假装坏小花。那得男的唱你这样，确实对方不能出来。 哎你没听过吗？ 没呀、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溜溜的他哟 大有我哟， 我要是这姑娘我也不出去，我怕丢人。 他正在抒情，闭着眼睛就觉得胳膊肘那儿有人拽他，四个保安给他架起来了。 嚯， 干嘛呢？ 干嘛呢？ 天津保安， 你怎么着？ 你怎么地了？ 哎，在四川一个唐山人被四 天津 保安 给 架过 去了。哎呀， 祖国遍地都是家嘛，你干嘛？ 听得太乱了。有一位会普通话的没有啊？ 骂死耐听，你说 他说得出来吗？ 说不出来呀、啊、 说不出来你就唱。 给个节奏。 那小伙说了，这个 我未曾见过你，你未曾见过我，但年轻的朋友一见面啊，情投意有合。 这是跟保安说的。 不是你问我什么叫耐情吗？你不用介绍你，我也不用介绍我，年轻的朋友在一起呀、啊、比什么都快乐。 哎呀， 心儿一个，嘿嘿嘿。板说你别嘿嘿了， 关起来回头慢慢嘿嘿去吧。 你说这表白是不是事儿闹大了？ 这表白啊是准成功不了， 让保安给拖走了。小伙一直说你让我把表白的程序走完行吗？ 这还有程序呢。 他是执行任务来了。 就是其他的宿舍看客就说了，哎，小姐姐不懂你，保安懂你啊。 那跟保安过去啊。 人家说大胆猜测是女生打的电话叫的保安。如果你们是女生，那唱什么歌给你们表白，你们觉得被打动呢？噔噔噔， 这就被打了，带我取经去。 你未曾见过我，我未曾见过你，年轻的朋友一见面啊，情投意又合。你不用介绍你，我不用介绍我，年轻的朋友在一起啊，比什么都快乐。溜溜的他有，他有我有，心儿一个嘿嘿嘿，心儿一个嘿嘿嘿。你不用介绍你，我不用介绍我，年轻的朋友在一起啊，比什么都快乐。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小院门前往来忙， 李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亲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快来街酒吧里。哎，刘鹏。 哎， 又吓我一跳。 这两天你闲着呀？ 我是一直闲着呢，最近单位没活。 你们修飞机最近很轻是吧？ 啊， 对啊。 你们是一阵一阵的是吗？ 不是吧？ 对啊。 你们飞机不是随时都要维修吗？ 我们是大修，我们又不是线上维护。 哦。 哎，我们又不在机坪上待着，我们就是飞机时间长了之后进机库。 哦。 大修就周期的。 你们是算工程师吗？ 是啊。 哎呦，那这级别挺高，工程师一听的都是那种穿白大褂那样的。 你们家工程师穿白大褂？ 工程师好多都穿那种白的。 我们那工程师穿的蓝大褂。 哦， 带套袖吗？ 你说机床厂那位？ 缝纫机厂的那是还是？ 不是，我想着修飞机那也有机油啊。 洗干净了。 其实在家当然没有了。 洗干净了。 你们也签劳动合同吗？ 你们都是？ 我觉得吧， 他说你是临时工， 就什么话让他一说吧。我要不然就那临时工，我要不然就那凑数的，我要不然就是那让人坑的。 他就是好话不得好说。 对，他是坏话也不当好说，好话也不当好说， 这没有好话， 没好话。所以、 哎、我就想问问你们， 你想问什么？ 签合同？ 我吃饭了， 因为我现在不签合同嘛。 对，你没工作嘛？ 我叫自主创业。 对，到他这改自主创业了， 企业家知道吧？ 对，你老企业。 你们那个签合同上面也写上说，比如叶鹏约哪年哪月哪日到，哪年哪月哪日。在我校就读， 这是合同吗？ 这 是毕业证吗？ 这不是工作合同吧？ 完了，工资也得写上吧？ 工资写基本工资， 基本工资 肯定得写，要不然白干。 你当年那会儿上班时候不也写过吗？ 完了，你看没问题，双方 就 签字画押。 没错，我觉得我要卖出去， 签字有怎么还画押？ 画押， 你有点法律常识行不行？啊，你这个今后你怎么雇佣别人啊？ 他没有这机会雇佣别人了。 他没给你少写一零， 没有。我呀、啊，毕竟啊，眼睛没有什么问题。 你要多写的话，你没准眼睛一黑，假装什么都没看见。 这个合同啊，一般都叫制式合同，经过多少审，在电脑里存着， 不能出错， 基本上不出错。 对， 好好好，你说这话又满了吧？ 没满，是知事实如此。 那你给我解释一下现在快报那件事， 在哪儿啊？ 什么事啊？ 有个小孙拿着劳动合同状告公司，说。未满试用期却遭到公司的辞退，而且要求、 哦、那就是他没干好， 对 对不对、哦、他没干好， 你听我说呀， 嗯， 他要求赔偿两个多月的工资，差额21万元。 啊啊，俩月就21万？ 哎呦，一个月他就挣 1万多， 10万多。 可话说回来，这什么工作一个月能挣10万多呢？ 这活没多少钱，也就9700 啊。 但是公司在跟员工签订合同的时候，将月工资9700 啊， 不小心给写成了97000。 哎呦，这可、个、超上了， 这就是 哎呦， 这一下 好好干呐，九万七。 对啊，干一个月就九万七， 对、 啊，十个月就是97万。 哎呦， 这要是 买房 年， 过不了多久就买飞机。 去，我就能给他当机务。 哎，机务， 机动文物啊。 外行机务就是我们机械工程师，我们统称叫机务。 哦， 哦，反正我就说这意思，那不少钱了。嗯， 公司一看，哎呀妈呀， 怎么了？ 确实是，公司比物。 这个呀、啊。说比武不行， 那白纸黑字， 对， 烙在上面了，有您单位的公章， 有对方签字， 对， 嗯， 得给人钱， 嗯，商量商量， 跟谁商量？ 你跟谁商量？ 要放在叶鹏上，比如说跟他说了签一个9700的合同，后来呢干俩月，哎，叶鹏这个学历不对呀、啊，要他辞了， 不是， 辞完了以后追这俩月的工资加一块儿，得写错了，写成97000 啊， 然后叶鹏以为就自己能 赚一笔。 他就告他们公司，然后他们公司呢就说叶鹏你作假， 我怎那么缺德呢我哎， 你也是被逼无奈， 是 看着97000的份子上， 对，他要是写着97000我就不较劲了， 你这七上八下的，你说都97000了，你当然美啊，这就女朋友给拿下了， 对，提前许愿 97000就弄一个， 跟女朋友许愿，我告诉说我给你买好东西， 对， 给你买大汽车，甭多了， 你按、啊、你那说10个月就90多万了，给女朋友买一个大花篮 等他上台演出的时候给他上大花篮， 我要这点冤枉钱花的呀，你知道吧， 不冤， 你心里美啊，那我什么样的我找不着啊，我小伙子人也不错， 嘿， 长得也可以， 又有97万， 这得多少女孩看上我呀， 排大队哇哇哇， 我得告诉他们我挣97000了， 哎，到处贴告示， 挨个打电话， 哪位跟我，我97000， 好， 发个朋友圈， 我 97000， 谁来， 哎，我不是叶鹏，我是97000。 哎，对对对， 对，人家抖包袱， 叫叶九万。 九万，哎，叶九万这真是很 贴切呀、 啊。哎，富有的样子啊。 哎呦， 沈百万，沈万三嘛。 对对对， 咱们怎么从孙先生就说到我这儿来了呢？ 都不叫叶百万，你叫沈万三了。 我连姓儿都改了。 那个意思就是你们的心态可能有相似的地方啊。 你不要折，你不要折。我够300多岁了。 叶鹏做着一个员外梦，你知道吧？ 我还得员外 梦。都不是富翁梦，员外梦。 我用你夸我，我用你夸我。 这真是春秋一梦，没97000，你也就97000，告您隐瞒学历了。 但是应该是没隐瞒， 我真不怎么样。 你们是认定了我证书，我没有隐瞒。 哎，这点我相信，老叶还是诚实的。 对，叶鹏，我不是说瞎话，但是我还瞎写瞎话。 对，爱写瞎话。 哎呀！ 后来呢，法院接手这件事儿呢，经过调查，就发现呢，叶鹏当然是孙先生，按照常理试用期的工资标准，一般是小于或等于转正后的工资。 嗯。 那么这个案件当中的合同载明的试用期工资是转正后的10倍。这显然有悖于一般的社会认知， 所以这就是假的。 对，所以呢？ 所以呢，就是可以断定，就是没法赔。 对，还按以前那个赔偿金算。 嗯。 你9000多就赔9000多就好了。 所以呢，叶鹏就把所有的微信都删除了，跟各位说对不起，我不叫97000了， 我更不叫沈万三了， 他叫叶之谦了。 后来女朋友不就这么分的吗？那97000的花篮呢？ 当小院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当大爷指路的热情遇到导航娇滴滴的智灵， 祝您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聊北京，说 AI 说智能，接地气，有人让传统与创新，文化与科技展开想象，颠覆开创，颠覆开创，娱乐72变全新出击，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宁王大雷恭候您。本节目由金氏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5288-6111。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Hello， 大街酒吧里，大磊，叶鹏， 哎， 小的时候你们自己亲手去包书皮吗？ 那当然了， 肯定得包啊， 那会儿有手工课。 那你们包书皮是用什么包的呢？ 刮力纸啊。 对呀、 啊、我妈那大美人刮力全给我包了书皮了。 到后期有那个专门那个塑料书皮，一套就行。 对，一套就行 啊。我想问问那个大美人的刮力的事啊，医院算是谁啊？ 玛丽莲梦露。 你那还是外国的。 那请问书皮那大美人冲外还是冲里啊？ 当然冲里了，白面冲外啊。 包白面是吗？得写字呢。 对呀、啊，什么语文，要不这是哪课本啊？ 我是想看的时候才把那书皮扒下来瞅瞅。 你看，你语文澳大利课本，数学武则天。 数学为什么就武则天呢？ 谁的挂历这么编？有这样的挂历吗？ 武则天照片哪找的呀？ 估计是跟马王堆一块出土的。 不是，我就说可能有几个挂历，这边这是花，那边这是人，那边是狗。 狗那个数学老师不乐意了，凭什么让我们数学课是狗啊？ 我就是花书皮儿， 不注重学习才让你们花面朝外。你上课的时候，你看这外边这个分散你这个视神经。 大来，你想的太多了，你想的太多了，视神经的问题都出来了。 你得给我再细讲讲这视神经。 他还问。 我跟你说，包了就比没包强。 对， 我一直有一个问题，你说包书皮有什么用？ 让这个书啊坏的慢。 那不行，我那个包书皮也是一个星期就坏了。 你是吃是吗？ 我追。 要么小的时候我就记得你家长就没离开学校过。 看门的。 他爸揶揄自己， 我上学是我爸受罪， 还不如给我办张住宿卡呢。哎呦，我这儿子， 我爸还天天爱站在学校里头使包袱。但是那会儿一般发完书之后老师都说了，然后今天咱回来包书皮，明天礼拜一开学检查。 对对对， 我觉得这事儿呢放在80年代这事儿还比较常见，包个书皮啊。但是如果放在现今啊，我就觉得哎，还是要求也应该，因为我是先想说咱没挂历了，你知道吧？ 小花没挂历可才有纸啊。 而且有 其实你要现在琢磨了来讲的话，就是你包书皮其实是一种浪费纸的行为。 对、但是这个塑料书皮啊，现在说啊不环保。 对，它是化学制品。 真的，你这么多年的普通话都不过关。 有那么一位上海的爸爸，不是上海有那么一位爸爸 啊，这行。 他自作主张用那个旧挂历，还是咱们老办法，替孩子把英语练习册给包了皮儿了。他觉得塑料封皮儿不够环保，少了一个 是 一个。 我就这么说的。 但没想到呢，孩子的作业被判不及格。 为什么呀？ 孩子哭了。 这是哭了吗？ 这孩子呛的 很不乐意。老师说完了，我没有按照他的要求包书皮。 这孩子信号不好。 那个作业做再好，不听老师的话也不算一个合格的学生。 哎，这有道理。 所以您那拿这个纸包的，老师觉得不过关。老师说一定要用塑料的书皮包。 哎，塑料书皮， 这个是不是有点矫枉过正？ 对呀、啊， 老师可能是从学校这个整齐啊、统一啊这个角度出发， 学校的收益啊， 这书皮 这是最主要的， 也不一定从学校买呀、啊，对吧？老师觉得大家避免互相攀比，比如说他那美人特别漂亮，他那狗纯种的， 就比这个呀。 我那书皮就是马三立的，我乐意。 还真不好找这挂历，实在卖不出去。 早上点一睁眼，又一瘦老头盯着你呢。 那就冲里啊，别冲外了。 你想想，一晚上看书，这书啪，你睡着了，贴到门上这书，这样早上起来是一个大美女，哎呀，什么感觉？ 心情 早上起来一睁眼， 是个马三立， 马三立就美的你了。 是谁啊？ 白全福。 你来这局，我审你就行了。 还得审我。 白全福 又来了，这就是白全福的真灵魂。 我平时很喜欢听娱乐72遍节目。大家好，我是李健。 街坊们，下面是广告时间。秋风起，蟹脚痒，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如约而至。每年中秋答谢客户，孝敬长辈，首选金世尊大闸蟹， 市面上大闸蟹品牌太多，说起这个金氏尊牌阳澄湖大闸蟹，可是十年老品牌，专注高端大闸蟹市场，全国50多家直营门店，北京官方专卖，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礼卡火热销售中。中秋礼金氏尊，预订电话52886111，52886111。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南宁一中学拆除女生宿舍窗帘，校方说老师需要看看宿舍内的情况，请看现场。哎，我跟你俩说啊，这个窗帘的好处特别的多。 你是给我们进行科普吗？ 哎，你说窗帘有什么好处啊？ 对呀、 就是风大的时候呢，窗帘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挡风的作用。 得了吧，不关窗户，风大关窗帘有屁用啊。 哎，你窗帘要厚点，比那不拉窗帘它就挂纱帘强多了。 你要有5级风，窗帘跟纱帘都没有什么区别了。 哎，你要有8级风呢，你再说。 哎，要按你说那说法的话，那要是下大雨的话，它还能防止少雨呢。 可不是嘛，吸了不少水分。 它下太大了，下毛子就没用了吧？ 怎么说呢？ 噼里啪啦往里砸呀！ 有窗帘，后窗帘给你挡住1/3去，不可你一人砸，怎么不行啊？ 没那窗帘不可我一人砸，连你一块砸。 你挨窗户边睡，怪谁呢？下铺， 我下铺还贵呢。 谁让你长得胖啊？哎，你说他是不是胖了？ 胖了，又胖了。 会聊天吗？会聊天，会聊天吗？ 哎，其实 哪有什么贵不贵的呀？下铺是一平等的，好吗？ 对。其实就主要就是 你瞎着跟着起什么哄啊，你不也下铺吗？ 你该说完行不行嘛，女生宿舍的矛盾就是用你挑起来的。 对了，我跟你说吧，就你这样人最讨厌了，告诉你，你要是这样的话，我们不跟你玩了啊。 得了吧，我跟你说啊，叫他也不 说谁呀， 说你小红 干嘛呀？ 没有你这样的，你这夸了半天窗帘，这有什么实际意义啊？ 什么实际意义？外面的那个通知你没有看到吗？ 哪个通知啊？ 你真是大眼露神，每天就盯着点红烧肉了。还有男朋友。 那还不行啊， 他都男朋友了。 刚讹上一个。 讹上一个，这讹上一个呀。 聊上一个吗？不是，现在学校说了，所有宿舍的所有的窗帘都得拆了。 拆了换新的？ 不是拆了换新的，是拆了 给他们洗洗啊。 没了，没窗帘了。 为什么呀？ 凭什么呀？ 干嘛呀？这是 怎么了？ 你俩急的，你又不是我要给拆的，你想干嘛？ 你说出来的。 我们俩没事儿，我们俩下铺看不见。 真是，主要看的上铺。 什么看不见呀？你们换衣服都净在下铺换。 是啊，倒有窗台挡着呢。咱这窗边还向阳，光线还足。 我们那 照得倍儿清楚。 有柜子，我们那有柜子挡着我们。 柜子门那头呢，挡住你吗？ 挡住，俩床中间有一柜子。 那是桌子。 哎，磊磊，我跟你说吧，他就是觉得吧，他就是显他瘦。 哦， 你有桌子能挡着吗？这能挡着吗？不过那学校也不能把窗帘给咱们拆了啊。 对呀、 啊， 反正我们上铺的，我们上铺有什么好处呢？ 上铺在这上没窗帘就没好处了，我跟你说，没窗帘你们就暴露无遗了， 你们就原形毕露了。 嘿，你们还有什么好处啊？最多是看阳光的时候看得更清晰、 哎、我跟你们说，我这床上面可有自己的丝帘，当然了，老师说帘不让装了，那绳可以装吧，我们挂个报纸。 哎呦，挂个绳报纸， 对，一大报纸， 烂 了，你衣服就换完了、哎、你们下铺有什么办法呀？ 你还说还是我妈聪明，你看我妈给我背着蚊帐。 我跟你说呀、啊、我们可以上卫生间去换去。 你回宿舍是吧？先奔着卫生间。 那怎么了？ 穿了换了，换了穿了。 哎，你不用嫉妒我呗。 不是，我认为咱们三个没窗帘对咱们仨都不易。 都不易呀。 我那是个高，你那是长得肥厚。 我是脚垫子还肥厚。 他是白。 就他这看得清楚。他你那一白遮三丑。 这没有窗帘，我觉得真的一点隐私都没有。 对，这白还倍儿反光。 哎，光线进来的时候打我这儿过，打他那儿过，就到你那儿整给折回去了。 对，尤其是黑天就显出你白。 好家伙， 干嘛拆着？你看对面说，哎呦，男生是看咱们， 我看他干嘛使啊？哎呦， 你 别看了！ 我跟你说，就算你嗓门大， 我告诉你， 这么远他也听不见。 没事，我烦。 本来都没看到你，你一只耳朵都看咱们宿舍了。 对， 你 可不能这么寄给 你。嗓门还大，不看你看谁呀、 啊？你是不是变相在吸引人家呀？你假装生气，其实是为了那什么？ 展现自己。 我跟你说，那种心机女孩我见多了。 对，你应该看看心理医生。 老那么可不成。 对。 那个，咱们以学生有纪律和道德的约束。 你容易走上犯罪道路。 学好不容易学坏，坏人呢？ 真的，你不能这样，我们得挽救你。 你谈谈你感想吗？ 我觉得这会儿他还没有感想的呢。 我觉得我还是换宿舍去吧。 你别换，哪个宿舍都没帘儿。 哎，这统一规定全都取消。 没办法，我告诉你们俩就嫉妒我。 甭管嫉不嫉妒，我其实也为你着想嘛。 真的。 你看宿舍的窗户分两扇。 下一句是， 哎，拉哪扇拉哪扇。 左和右来各两半。那没有窗帘。 乱窜。 对，咱们那玻璃窗呀，又特别爱擦得干干净净的。这 句没辙了。 那啥颜色都好看。 啊，这对啊，这对。三句可以不在辙上， 咱们注意点儿，真的。哎，咱们不说咱们那边，他们男生那边讨厌呀。 对呀， 夏天热，他们男生回去以后就光膀子。 他们不拘小节， 没错， 而不讲卫生， 有瞎嚷嚷，有时候在宿舍里。 你都听见了。 然后你看那个他们那个就是光膀溜达在屋里。 光膀溜达， 我跟你说， 他就是想看， 对，我们就是看见啊。 绝对没有 不对、啊、哎， 老师作证，我是个好学生。 哪个老师能作证啊？ 怎么听他说这话是那么假呢？ 真是， 哪个老师都知道，我就爱学习，爱别的吗？ 那怎么办呀、啊？你这事儿，咱也做不了决定啊。 哎呀，你说学校到底是从什么角度考虑不让安窗帘的呀？ 那咱应该问问学校怎么想的呀？ 嗯， 哪个领导做这样的决定啊？我觉得吧，这样已经影响我们的隐私了，我们已经不能好好学习了。 我听说是因为男生他们先惹祸，所以要把窗帘取消。 男生惹祸为什么要摘女生窗帘啊？ 你别太兴奋，我跟你讲啊， 我这是兴奋吗？我是抗议，这个听不出来吧？ 说他们男生啊，门一关，帘一拉，像进入了个人的空间。然后想干嘛就干嘛，肆无忌惮的打闹，说现在没有窗帘，恰好起到了震慑作用。 问题是我们不需要震慑呀， 对呀， 我们挺老实的呀。 是不是那个举一反三呀？咱们是零三啊，给咱反了。 咱们真倒霉。 那一在哪儿？那把它举楼就完了。 那一不是男生宿舍吗？就说一个男生这么干，也不能把所有的人都画在这个圈圈里啊。 对呀，太不像话了。 我还想好好的做功课呢。 我还想好好的。写作业呢， 我还想好好做人呢。 怎么没窗帘你都不想做人了？ 好，同学们，我们为什么要拆除这些窗帘呢？ 您说说吧， 您快给我们解释解释吧。 首先， 还多点原因呢。 我们拆除的是靠走廊的这排窗户的窗帘。哎，另外，靠阳台那排窗户的窗帘，我们仍然保留了。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A 靠走廊的那排窗户原来设计就是为了方便查寝的，所以说呢，哎，比较狭窄。 领导也没想好， 领导没词儿。 这个即使没窗帘呢，室内也不是很亮，除了中午休息太阳有点大有点影响，其他的时间对大家休息并没有影响。至于女生担心走光的问题， 对呀。 那么咱们宿舍是装有什么的呢？ 什么呀？ 空调。 这就 这跟走光没什么关系呀、 啊。学生可以随时开关。 那是空调，那不是走光啊。 哎，开空调会怎么样呢？ 更热了。 热天呢，你把空调的温度往下调，那么会怎么样呢？ 会冷啊。 冷，那你是不是穿的就 少 了？ 俩女生过来。 冬天是不是得往热了调啊？ 你们就注意不要穿太少的衣服嘛，对不对？知道对面有男生，你们还穿那么少的衣服，那合适吗？ 那有什么不合适？你们窗帘挂上不就完了吗？ 再说了，我们这次不光是撤窗帘，还有这个宿舍反锁门、拉窗帘、点蜡烛都很不安全，还有一些夜不归宿。我们查寝的时候敲门也没人开，我们无法确认学生是否在宿舍。现在锁拆了，窗帘撤， 怎么不停的了？ 是个真事儿，发生在南宁市第26中学。我个人认为啊，作为一个女生，我认为不恰， 没当呢， 没当了，就剩恰了。 不是不恰之处吗？ 非得给他找不回来。 下午2点，娱乐72变，没事儿您就来坐坐吧。 我是李增瑞。